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4集《思乡瘦瘦三》。冯安宁到大厅的时候，就看到冯夫人和冯老爷正在一口一个闲职的劝曹公子，曹公子却是义愤难平的模样，见冯安宁出现，立刻冲了过来。冯安宁这才看清曹公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似乎被揍得不轻，尤其是两个乌黑的眼圈，看得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。曹公子见状，越发恼羞成怒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 既然早与人暗度陈仓，和那沈秋有了收尾，又何必来与我做什么亲事？莫非是想嫁到我曹家来与我戴绿帽子不成？ 住口！ 冯老爷脸色一沉，这曹公子说话实在难听，虽然想冯安宁嫁过去，可冯安宁是冯老爷自小宠大的，哪能被这么糟践。冯安宁也是收了笑，正色道： 曹公子慎言，我以为曹公子这样的门户断不会学人口舌搬弄是非，原来是我想差了。 他和沈庙混了许久，说的话里都学会待人三分嘲讽，曹公子哑然一瞬，随即却又是冷笑起来。 哼，你又何必做什么清高姿态？若非你与他有首尾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替你出头？ 替他出头？冯安宁眉头一皱，只听冯子贤问道： 阿诺，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？ 阿诺是冯府的小厮，因着曹公子如今暂住在冯府，对定京路途又不甚熟悉，冯子贤便将自己的小厮调了一个到曹公子身边，这样方便些。阿诺站出来，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曹公子，这才慢慢道来。原来这曹公子表面上瞧着对冯安宁嘘寒问暖，看着也是个恪守礼仪之人，私下里却并不如何正经。对于要娶冯安宁，只是因为冯安宁家世和容貌都还算般配。可是那曹公子府里虽然没有姬妾，可沾手过的女人也丝毫不在少数。他在醉仙楼里喝酒的时候，定京里结识的一众狐朋狗友就问他： 曹少爷，听闻那冯家千金可是个骄纵性子，你在这里饮酒寻欢，日后是不是便要收敛一些了？ 开什么玩笑，男人在外应酬天经地义，况且如今我娶了她是高抬她，我曹家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能进去的，若非是看她性情温顺乖巧，那也轮不到她进我曹府的门。 温顺乖巧？哎，不是说冯小姐骄傲跋扈，目中无人吗？ 不过是以讹传讹，想来他大约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才故意讨好于我。罢了，见他这般乖巧努力，若是日后不给我惹事，谨小慎微，我也会多怜爱他的。 到最后便又是些污秽的玩笑话，实在是说得有些过分。曹公子自己说得快意，却见一边席中突然大踏步走来一人，他还未反应过来，便是结结实实挨了一拳，被人揍翻在地。那人三拳两脚就揍得曹公子哭爹喊娘，罢了，才听到那人说道： 冯家挑女婿的眼光也忒差了，这么个软蛋还想娶冯家小姐。 周围的人都看得呆住，曹公子既丢了脸面又挨了揍，气愤不已，一问那人身份，却是将军府家的大少爷沈秋，他得罪不起，就过来发难冯家了。冯老爷和冯夫人闻言气得脸色铁青，倒不是生气沈秋，而是生气曹公子的做派。原先以为是亲戚，这人表现得又很是得体，若非今日出这么一出，他们还不知道私下里曹公子是这副嘴脸。既然瞧不上冯安宁，又何必过来提亲？ 要是真等冯安宁进了曹府大门，岂不是跳入火坑？连自己妻子都不尊重的人，能指望他真心爱护冯安宁一辈子？冯老爷大怒， 哼，我看你果然该打。既然你这么瞧不上冯家，冯家也担不起你这样的大人物，给我滚出去。 曹公子一愣，不可置信道， 什么？ 没听见吗？叫你滚出去。 冯安宁冷冷说道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厌恶。多年以前，他就亲眼见过这姓曹的侠丸侍女，早已对他不抱任何幻想。不是为了帮助冯家，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。既然已经撕破脸，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他的心里竟然有几分庆幸。曹公子还要说什么，却已经被脸色铁青的冯子贤叫人给赶了出去。冯夫人看着冯安宁，心中酸涩不已，险些让自己的女儿掉入火坑，还是冯安宁反过来安慰她。可是冯安宁的这门亲事终究是毁了。不用去应付恶心的表哥，冯安宁的日子反倒过得轻松了许多。虽然冯家如今仍然是岌岌可危，可是他也不再如从前一般钻牛角尖，一切都顺其自然吧。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出门的路上遇着沈秋。他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如何说话，再见面时尴尬唐突，不知所措，再也没有平日里的爽快利落。沈秋却是先他一步走过来。冯安宁见他走近，他越发的高大威武，英俊倜傥，和那些软绵绵的公子哥相比，倒像是浑身上下用铁铸成的一般。他心中一瞬间慌乱，脱口而出道， 你为什么要打曹公子？ 沈秋眉头一皱， 那种人打了他又如何？ 你不该打他的，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若是他因此而心生怨恨，难免调转头背后动手脚，这个时候撕破脸。 其实冯安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，只是慌乱之下随便找话来说了。沈秋盯着他， 如果我不打他，你就要嫁给这样的人？ 冯安宁一怔，随即轻声道， 也许吧，这也没什么不好。 这没什么不好啊？ 沈秋语气中倏尔有了一丝怒气。 哎，那种软蛋在外边花天酒地，还背后一轮未婚妻，你愿意嫁？ 冯安宁抬起头看着他， 这和沈福江有什么关系呢？ 他是有一点期待的。 娇娇临走之前交代我看好你，若知道你嫁了个这么个玩意儿，一定会生气，自然与我相关。 多谢沈富江关心了，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在定京里这个关头敢娶我的人家本就凤毛麟角，我没有过多的选择。不过还是多谢你的好意。 沈秋怔住，冯安宁说完这句话就对着他轻轻一拂，转身要走了。他从来都是笔直笔直的，骄傲的像是不谙世事的烈马驹，如今看背影却是很消瘦。沈秋无端的就觉得心里发堵，只觉得那个原先有些骄纵的，看着他却会害怕的小姑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长大了。可是长大了却无端的多了些难过，让人觉得不忍。行动快于理智，他突然大步上前，一把攥住冯安宁的胳膊，将他扯住。冯安宁回头诧异地看着他，沈秋瞧着他的眼睛，一瞬间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在很久很久以后他想起来都会情不自禁笑起来的决定，也是庆幸一生的决定。 胡说，怎么就没有选择了？你看我如何？ 冯安宁的眼睛抹得瞪大， 你看我比姓曹的可更好？ 沈秋再一次重复道，武将重情，不比那些文人弯弯绕绕，直接 而热烈，赤诚而真挚。冯安妮的脸上顿时飞上两朵红霞。 如果我说好的话，这算不算就私相授受了？ 这回轮到沈秋愣住了，却见那姑娘笑眼如花，仰着脸看着他，似乎微不可察，却又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